如果任俊所做的一切都跟盐城有关，那他身上的疑点就能解上。他的确去过盐城，可能就是冲着魏昌河去的，只不过回明潭的时候绕了路，骗了我们。 到这里为止，他还不想让我们知道真相，但他知道瞒不了多久，暴露的时间又还没到，所以回到明潭后，他没有立刻去市局，而是回到老宅，录制了一个用来拖延时间的道具，换药视频。 没想到百密一疏，他在视频里留下了何欢花倒影的破绽。 但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一是拖延我们去盐城的时间，二是 幕后推手也许就在盐城，并且已经对魏昌河下手了。赵队，怎么样？魏昌河被绑架一案有眉目了吗？ 我们查遍了魏昌河的几处不动产，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，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我现在真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入手了。 确实，如果绑架的人想杀掉魏昌河，那当场就能做到，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将他绑走呢？ 魏昌河曾经也是警察吧，警觉性应该挺强的。 对啊，他们是如何做到不留一点痕迹就把人绑走的呢？ 急也没用。孟队、陆顾问，明天我们两地警方一起商讨出一份方案，好吧？ 也好，那今晚我们在附近找个酒店过夜吧。 长佩文学谭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十一集。 是因为吴佳怡， 那是因为谁？ 是我爸。车祸那天是我爸开的车，他越开越快，我妈好像发现不对劲，说了什么。很恐惧的样子，然后车就撞向山体桥，我也陷入了昏迷。 分着叫什么？ 车本上写的是多重责害，过隧道时出车祸，车里一男一女，还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， 脖子也受伤了，可能会伤到喉咙。 快，准备手术。 再醒来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车祸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，甚至那个坐在我床边也受了伤的人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更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。 小陈，你醒了。 护士， 护士，医生。 我是谁？ 我是爸爸呀， 时辰， 我是爸爸呀。 病人家属是吧？让医生先做个检查吧。 啊，小朋友，来看看叔叔手指啊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不记得。 那你今年多大了？记得吗？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 他是谁呀？ 他， 时辰， 我是爸爸呀， 时辰， 是爸爸呀。 恢复一段时间以后还能想起来。 我在病房里， 我帮您预约精神科的医生， 隔着门听医生跟我爸说话。 我建议您啊，可以试着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。 他们对我而言 或者 都是陌生人。 给他看一些之前的照片。 那天下午我爸带来了一张照片。 好的好的。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她捏着这张照片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把他递过来。 时辰，你看，还记得他吗？他是妈妈。 妈妈。 时辰， 你 怎么了？你是头疼是吗？ 时辰，时辰， 这次头疼到失去意识。 时辰， 我爸就再没提过以前的事。出院后，我在家里没看到一张合照，也没碰到过引发头疼的物品。我爸应该把他们全都收起来了。 你觉得是你爸要开车撞向山体墙，你妈妈发现了但无法阻止。你妈妈在最后关头用生命保护了你， 但我醒来之后却不记得她了。 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能证明车祸跟吴佳义没关系。吴佳义会不会也在你们的车上做了手脚，或者给你爸用了某种药物，导致他在那一瞬间意识不清？ 没，我看见我爸的眼睛了。 啊，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眼睛，那是一双清醒的、暴怒的眼睛。 他为什么？ 你说，亲人真的可以无条件信任吗？ 给你爸打电话吗？你要见他。 嗯，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。 也好。 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 你爸以往在晚上会关机吗？ 我不知道。 现在四点了，等天亮再试试。 嗯。 坐着等也不是办法，再眯一会儿吧。 父亲到底是怎样的存在？ 我回答不了你， 因为我也不知道。 高二的时候，他说要送我去国外念书，理由是能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资源。我以为换个环境也没什么，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没想过要向他求助。 你出国后，他没去看你吗？ 没有，那边有他认识的华人家庭，可以照应。每逢过年，他也会打个电话来问两句。 你们父子俩还真挺生疏的。 但他接了你舅舅的案子。 啊？ 他知道我去找周明生后，就接手了案子。我还见过他半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一张照片发呆。那是我出国之前的事。 我说错了，你们是亲父子，感情羁绊深得很。你能发觉他的不对劲，也会下意识替他说话。而且如果幕后推手的目的是从19、20年前开始清算复仇，那任俊的确算不上好。他充其量只是个高级点的工具人，真正和所有事情都联系密切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人，应该是要不我让程韵帮忙查查你爸关机前的行踪吧。 嗯。 那晚你跟你爸吃饭，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 他最不对劲的地方大概就是忽然叫我回去吃饭。至于饭桌上，那天吃饭前我在他书房里看到一本摊开的圣经。 圣经？卢阳，几侦查到被撤回的论坛留言，还有索多玛。 嗯， 喂，赵队。 方队，你快来市局，魏昌河有线索了。 好，我马上到。你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 我和你一起走吧。 赵队，这是第二通电话的 反馈 分析。 来，搞定。 赵队，发现什么了？ 啊，方队，陆顾问，接线员又接到一通电话，我把内容播给你们听。 你们还真是一群废物啊！快猜猜，到底是你们先找到魏长河，还是我先杀了他？ 定位到信号源了吗？ 技侦部门正在追踪呢，信号源位于宁运区，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。我已经通知了周边派出所和交警大队，对那一带进行交通管制，设卡盘查。 好，那我们也立刻过去吧。 行。 许峰，世杰， 先别多想了，现在还是尽力去解救魏昌河吧。或许找到他后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 走吧。 走，出任务，开枪，执法纪律仪可以正常使用。 哎，我跟他们俩一辆车，你们俩开这辆。 好。信号红点的行进路线不是直线，好像在绕路。 你继续看，我看地图。 方队，方队，红点消失了，现在只能先去他消失的位置看看。 妈的，圈套！ 不对，他不是要去东南方向，是东北方向。虽然他在掩饰，但实际行进路线一直向东北方向靠拢，而且在他消失的地方，有一条直接切入东北方向国道的捷径。 操！我就知道， 赵队，目标有可能往东北方向前进，需要立刻调整配合。 收到。 20分钟了，能追上吗？ 赌一把吧。 谁打我电话？ 程玉， 帮我接一下。 赵哥，我去了陆律师家里和律所，他都不在。他关机前的手机定位是在明潭，人也没有离开明潭的行程记录。 你继续在明潭寻找陆律师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。 嗯，好的，赵哥。 红点重新出现了，你的判断没错，现在目标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了，我再开快一点。 地图上这一带是个在建的楼盘。 红点停下了。 那里好像是栋烂尾楼。 其他人迅速到位，这栋烂尾楼原先上报的用途是美术馆。许峰，你带两个兄弟在这里守着，等其他人到，有人从里面逃出来就拖住他们。注意外面那些脚手架和梯子。 是，你还有你，咱们留下钉子，剩下两个跟我，两个跟孟队那边，两个楼梯分头上进行搜索。 是是是。 拐角天花板，还有外墙的脚手架，小心有埋伏。 一楼没发现，二楼也没人，但有人活动的痕迹。 三楼有事情，先集合。有人顶楼梯口。 是是是。 血迹在水泥墙上，呈喷溅状态， 凶手把人捅了。 血迹的位置像是割喉，从出血量来看应该没有伤到动脉，但也不少了。这个血迹有点违和， 凶手和受害者可能还在楼里。 周队， 孟队，赵 队， 孟队。 哎，痕迹组来了，正好勘探现场，提取痕迹。 是， 你们这边我去注意 痕迹的范围，量一下。 是。 这是指甲，上面的好像是血肉。怎么， 四楼有人影？ 四楼东面楼梯有人要跑，追！ 勘探组留守3楼，其他人跟我来。许峰，一楼东梯口守着，其他3人一组，各楼层清场，把人往下赶，堵在楼梯口。 是。 小子， 赶紧走枪，放弃不必要的抵抗。 二楼清场。 三楼清场。 他下来了，跑到3楼西面的窗口了。 他想跳下去。 直接跳下去。 许峰 正在过去。 那人你看清楚没有？ 像刀疤。 亡命之徒，他一定有后手。 不好了，赵队，歹徒用刀劫持了一个小女孩。 这 小女 孩哪儿来的小女孩啊？ 操， 我就知道。 不知道，突然就从脚手架后面冒出来了， 可能是被人提前藏在那里的。 都他妈给我停下，否则我立马宰了这个小兔崽子。 是的吧？ 嗯， 都退后，都把枪放地上，谁敢靠近一步我就杀了他。 你别激动，放你走可以，只要你先放开这个小女孩，别的一切都可以谈。 呸！少他妈的废话！我手下的兄弟们前几天刚栽你们手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今天我谁也不信，大不了一起死。 老队，一定要先稳住他，狙击手马上到位。 我求你放了这个小女孩。 放了她，放了她，让你们来抓我。闭嘴， 用我做人质，你一样可以逃走。 你当我傻？你能有一个小孩好控制？ 这样够了吧？枪放地上了，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。 怎么着， 你不是一直想杀了我，为你的弟兄们报仇吗？还有上次林麦调转枪头，你耳朵是那时候崩没的吧？ 你要鱼死网破，能拉着我陪葬，难道不好吗？ 你这条子命真贱，自己上杆子做人质，来，是你开口求我的，怎么着也得表表诚意呀、啊！ 你想怎么表示？ 我要你给我跪下！ 可以， 部队， 部队， 部队， 赵， 你们这些条子不是很狂吗？你也有今天啊！老子看够了，把自己反手铐上，跟着过来， 铐了。 抓过去！ 靠！ 不着，别动！谁动我哥的喉咙？滚！ 别哭，没事。 快保护人质，把孩子带离现场。 是。 别哭，警察。其他人都后退，否则我弄死这条子！什么意思呀，陆公子？你不打算管这条子的死活了？啊！ 老五，别忘了你该做的事。 老五， 你 就是现在！小心！ 全部上，挂了！ 别动！ 别动！ 别动！ 放下武器！ 这边帮帮 忙，脖子有没有受伤？ 没有，金手铐，钥匙在我兜里。 他踢你膝盖了， 搓到了，但骨头没事，还好你及时分散了他注意力。 慢点压上车，慢慢说。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跟他说的？ 那些杀手叫他五哥，幕后推手还没找到，所以他身上应该还有别的任务。向他发号施令的人应该会喊他老五吧。 走吧，回去审讯。 孟昭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这么快？好，老李辛苦了。 怎么样，石哥，魏长河找到了吗？哎， 还没有，但血迹和指甲确认是魏长河的，不排除他已经被害了。 就算死了也该有尸体吧，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？ 我们是追踪刀疤五哥的信号去到那栋拆迁楼的。 对了，他的车呢？有发现吗？ 车在烂尾楼后面找到，里面有个麻袋，上面有零星的血迹，经检测也是魏长河的，但单凭这个不能判断他的去向啊！我跟交警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，一会儿咱们一块看一下。好， 赵队，那个刀疤的伤处理完了，可以审讯了。 行，知道了。孟队，这案子按道理是在你们那边立的，但我们现在是横向协作，所以你审还是我们来？ 我来吧，赵队。 行，那走，监控呢？回来再看。 老五，我的信你看过，咱们就不扯废话了。魏昌河在哪儿？你把他杀了？ 谁知道呢？ 魏昌河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做了不少缺德事儿。哎，他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，让你这么恨他？杀人卸甲，连指甲都给他拔了。 恨？我跟他能有什么仇？我想弄死他，纯粹就是想弄死他。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这么大费周章，一句想不想的，可对不起你那些关在局里的同伙啊。 我就是被你们的同伙坑了才会在这里。我跟他的仇吗？非要说的话，可能因为他是条子吧。我就喜欢弄死你们这些条子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妈被弄死的模样，她临死的时候的模样可真是美呀。 我当时可是回味了好几天 睡不着。 是你杀了我吗？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，孟大警官。你妈是张林钦那废物杀的，我就是看了个热闹。别说啊，你跟你妈长得还挺像。 哦，对了对了， 我不仅没杀她，我还救了你舅呢。 哎， 我其实是你们孟家的大恩人啊，你今天给我跪那一下，不亏。 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周衍、卢阳是不是也是你杀的？ 哎，在我手底下死的人好像挺多的，谁跟谁我哪记得住啊？ 谁他妈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孟超， 孟队，这部分审讯先到这里，接下来换我。监控那边准备好了， 走吧，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。 都是好儿子。陆公子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。 干什么？ 走吧。 坐好， 继续记录。 是。 孟队，监控在季真那边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早上9:38，有一辆黑色的大众驶入了案发现场，但停在了监控死角。凭现有的画面，无法推测之后发生什么事。啊，这边，老李， 来了，你们看吧。 等一下，麻烦把刚才那里放大。对，就是这儿。 感觉有些不对。衣服类似，但体型不一样。 能不能把他的头这个部分单独放大一下？ 好，放是能放，但不一定能看清。 能看到，这不是刀疤，他耳朵很完整。 魏昌河应该是被他带走了。 开车的不是刀疤，他是谁啊？ 刀疤是有同伙的吗？你说过我们之间要坦诚相待，我也答应过你，但当时让刀疤惊讶的绝不只是老五这个称呼，应该是我的身份吧。 好了，你饿不饿？我们 因为我和他的父子关系，让刀疤在那一瞬间误以为我和他是一伙的。 够了，陆时辰。 上次我们解救林麦母子的时候，刀疤听到陆承泽这个名字后也有过短暂的质疑。幕后推手应该就是我吧。 上次你就有试探刀疤的想法了吗？ 嗯，按我们的推测，刀疤表面上听吴佳义的，实际上应该同时听命于我爸。所以上次在盐城，吴佳义让他拿到张林青的录音笔，同时杀了调查暗龙的你。而我爸应该也是想要那只录音笔，毕竟他跟你妈妈有关。 所以刀疤拿到录音笔后，可能没有立刻交给吴佳义，而是拖延时间，直到吴佳义被我们全面监控。这个时候吴佳义一定非常着急拿到录音笔，你把消息透露给他，就能在合适的时机引吴佳义出去开走那辆悍马。 应该是我爸告诉吴佳义，警方已经找到了关键证据，让他取了录音笔赶紧逃跑。 有可能。可吴佳义为什么会听陆承泽的话？他很信任陆叔吗？陆叔他究竟做了什么？刀疤是反社会人格，犯罪受情感冲动支配，动机也模糊，但做了什么一般不会掩饰，还会炫耀。虽然他说的话大部分是为了挑衅我，但应该不假。 我也认为他没有撒谎。 看来我妈确实是被张林青杀的，应该是吴佳义担心张林青失手，所以留了刀疤这个后手。那个时候刀疤已经听命于陆承泽了吗？那我妈的死他知情吗？还有刀疤说他救了我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当时那个强奸犯还想杀我舅舅，然后刀疤把他杀了？ 听起来是这样。 那他为什么要杀那个强奸犯？也是任务吗？指使的人是谁？ 孟昭。让你舅舅陷入杀人冤案的人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他。如果是，我不会隐瞒，我会跟你一起找出真相。 好。我刚才在想，当年陆叔一开始拒绝给舅舅做无罪辩护，是出于一个律师的谨慎，还是他本来就不想翻案？还有你拍到他抽屉里的回夜纸。 左边三个从现在看来都是受害者，右边两个像是加害者。 孟静、孟祥宇、孟若书、吴佳义、徐举，他为什么会在纸上写下那些名字？是少队。 小孟，你在哪儿啊？ 啊，在后楼梯。怎么了师哥？ 你们来一下四楼物件科，现场遗留的血迹有问题。 好，我们这就过去。 抗凝剂啊。 是，血液离开人体后会在短时间内凝固，为了保持液态只能加入抗凝剂。 赵队， 这说明 血迹有什么问题？ 现场提取的血液中检测出了抗凝剂成分。 墙上的血迹是伪造的。 那血应该是装在容器里带去喷到墙上的。而且还有个问题，我们不是在车里找到一个有血迹的麻袋吗？但麻袋里没有检测到任何生物信息，这不太符合常理。一般来说，套过人的麻袋总会留下一些头发、皮屑或者衣物纤维等残留物。 也就是说，麻袋上的血迹也许是另一个伪造的假象。 对，凶手的目的有可能是伪造犯罪现场，误导警方侦查，掩盖犯罪事实。 是魏昌和的。 我们可能低估了魏昌和。 怎么说？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，刀疤被抓，警方会认为魏昌和大概率已经死亡，这样的结果对谁最有利？ 对魏昌和。刀疤要杀他，他得想办法自救。 但不能求助警方，否则以他当年对农民工陈玉的死做的手脚，足够让他剩下的日子都在监狱里过了。 你们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有可能是魏昌和在自导自演？ 是。魏昌和当年和吴家一狼狈为奸，现在吴家一死了，他也有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。魏昌和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怎么说也是个前公安局局长，有头脑有手段，先借警力除掉刀疤，再装死逼活误导我们，就能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局面。 确实，无论是开车路线还是抗凝剂和血迹，操作的人明显很专业，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刀疤会配合他演这场戏？ 我出去接个电话。 嗯，如果不需要刀疤配合他，刀疤会出现在烂尾楼是听命于令的。 听说魏昌和没有到过这个烂尾楼。 行，魏昌和就等你消息了，师哥。 嗨，应该的。哎，你们快去吃饭吧，再拖就直接吃晚饭了。 好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谁的电话？ 我爸。 他开机了。说了什么？ 他说想和我见一面。 你们要的菜上齐了，二位请慢用。 他有说为什么见面吗？ 没，他只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。 什么时候见面 啊？今晚八点。 在哪里？要现在赶回明堂吗？ 不用，他给了我一个地址，在盐城市郊。 地址？陆承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忽然现身？他要告诉陆时辰什么？魏昌和的失踪吗？他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？去吧。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 我还是你自己去吧。他约你这个时候见面，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。你先说。 我爸不会要我做什么的。 怎么说？ 他要我做个有道德的人。 信上帝的人都是怎么样的？警察都是无神论者，共同信仰社会主义，所以他怎么想我猜不到。你不是说他书房里有本圣经吗？ 我在国外念书时住的那个小区有个嗑药的 瘾君子。 嗯，有些毒品在当地合法，那人清醒的时候跟普通人一样，瘾犯了就会变成一个疯子，连狗都绕着他走。就这样很多年。我爸跟那个人很像，他也许并不是真的信教，但这么多年上帝既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也是他的毒品。 小鹿啊， 你觉得幕后推手会是谁呢？ 我不知道。 19年前，你们一家遭遇车祸，事后你想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？ 没有。 你参与进这个案子不是偶然，这事我不深究，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我想找回记忆，查清跟我有关的真相。 真相有时就意味着毁灭，你就没有怀疑过你爸爸？ 他不会的。 如果这是真的呢？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？是孟昭还是你爸？ 我大概会站在正义那一边。 陆时辰，我不会亵渎我的信仰与职责，但也不会去利用和辜负一个无条件相信我爱我的人。如果我真这么做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在骗自己。面对徐局，面对你，哪怕是面对事实，我都不愿意承认我怕他会犯罪。很奇怪，哪怕是没有多少跟他有关的记忆，也感受不到所谓亲人之间的情感，我却依然会为他说话。 徐局问过你陆叔的事吗？那天晚上他单独把你叫进去谈话。 嗯。孟昭， 啊， 跟我一起去吧，我需要你，让我变得坚定，好吗？ 好。定位地址按导航开就是这里，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 嗯。 怎么了？ 我希望你能听到我接下来对话的内容，和我一起抉择。为什么会在盐城？策划这一切的人是不是你？ 下盏灯火，拥抱黑暗清醒着，只面对无知的恶，诚实的飞蛾，感觉很抱歉的雨滴，在时间缝隙扎出你把剧本留白的谜题，都随寂寞里认真相扯开了面具，伸手去触碰谜底需要勇气，翻开惋惜陈列几句隐秘，半生回忆摸索未明真意，并肩而立哪怕一诺断气，已经到底什么了谜局，宿命背离偏要先手作曲，不用怀疑这点数是你，是你幸好下雨， 儿子陪葬， 时辰，住手！陆叔，你要带魏长河去哪儿？ 爸，你要去哪儿？ 从哪里开始，就在哪里结束吧。